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建国路一线，广渠路五环到四环间，南部城区蔡胡营南路、右安门外大街、永定门外大街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Let's go.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11:48，欢迎如约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先来问候一下每天如约而至、同时私信给我的张丽娜，正在这个哪儿收听来着？看，海淀区的北三环西路32号收听。还有家族疫情当中的各位好朋友来了，心里话在和红日亲切的打招呼哈，没有我什么事儿，好吧，过。赵占江你好，还有雨香、马尾辫、田大腕、秦城，大家都来了是吗？家族二群当中的好朋友在哪里？周小胖、歪歪布丁，还有半木之痛是吧？还有刚刚有人在说你们这么早就发位置吗？然后我回复了一下，对呀，有没有惊到你？我是随时随刻潜伏在这个家族群的周边的哈，所以你们有什么消息在发什么，其实我都是在暗中观察。好了，欢乐的一天又开始了，欢迎光临汽车音乐会。听什么？汽车音乐会。为什么要听？汽车音乐会。听什么？汽车音乐会。为什么要听？汽车音乐会。哎，你们还那广告，那把那唐僧给我救出来，是那个吗？有人跟我说了，请问说那广告那唐僧是谁？告诉我他的名字。好了，还有谁正在收听汽车音乐会？可以发位置发红包吗？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妞，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今天是2018年7月4号，依然按1号星期三，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稳健驾驶。记住天气炎热啊，避免路怒哈。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汽车的全新科技，手势控制汽车。手势怎么控制汽车呢？来听听看哈。已经有不少的概念车呢带有手势控制的功能，设想在一辆车之内不设定一个按钮，所有操作都是靠手势来完成的，会什么样子？而目前呢，手势控制的功能确实已经做到一定程度的量产化了，很多车上能够通过简单的手臂动作能够完成对车内信息娱乐系统的调节和控制。比如说一挥手，我要听汽车音乐会，往右一挥，我要听汽车音乐会，往上一抬，我要听汽车音乐会，把手放下来，我要听汽车音乐会。行，近些年来众多厂商都在开始为这块领域

下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我是腾军，你是谁？官方微信平台随欢迎你随时来 say hello 啊，刷一下存在。当然想加入到我们大冰箱当中呢，就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拉一拉你，把你拉到我们大冰箱当中。官微呢就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时光倒转，校园广播当中偶尔飘出一个声音，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他让那时以为爱情一定要轰轰烈烈的我们开始心动着，想要细水长流的隽永。后来再见到他，长长的直发，灵动的双眸，腮边的酒窝有着孩子气的亲切，哦，他就是赵荣华。终于最浪漫的事之后呢，又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求婚，有点小俏皮的感觉，当然也是相当的甜蜜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好了，一起来听听赵永华《求婚》。 你说你有一只可爱的小狗，总是埋怨你不懂得照顾它。又说你有一间美丽的厨房，只可惜没有飘过饭菜香。我不哭不笑不点头也不摇头，看着你的很像下雨一样的脸，要等你说够100个求婚的理由，但你量我在你的心中到底有多久。你说你一有钱就花得光光，实在需要人听飞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7度。今天白天本是受到暖高压脊的控制，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较强，气温上升较快。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度。天气比较闷热，今天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山区有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的可能性，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前晚首都市民音乐厅来到了怀柔滨河公园，著名指挥家邵恩指棒北京交响乐团为在散步时被乐声吸引而来的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专场音乐会。从经典的《红旗颂》摇头舞曲，到观众们可以跟着哼唱的《长江之歌》在希望的田野上，短短的一个小时时间里，八首中国乐曲接连上演。虽然潮热的天气让邵恩和乐手的额头上都沁出了汗水，但是在处理每个细节时，大家都力争做到完美。创建于1957年的广州交响乐团是目前国内极具国际影响力和艺术活力的交响乐团之一。日前，广交对外公布了2018-2019音乐季的安排。音乐总监于龙在新乐季中将执棒五套乐季音乐会和2019第三届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开幕式音乐会。常任指挥景焕则将带领乐团演出三套乐季音乐会和其他板块多场音乐会。刚刚走过的六月份，天津大剧院迎来了世界级女小提琴家穆洛娃携手日内瓦室内乐团带来的音乐会，以及享誉世界的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出。据介绍，维也纳爱乐乐团、圣彼得堡爱乐乐团等将在下半年相继登上天津大剧院的舞台。法国斯特拉斯堡剧院雪、柏林戏剧节剧目《轻松五章》、张艺谋导演的观念演出《对话预言2047》第二季也将纷至沓来。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藏高速上地桥路段进京方向、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方向以及京承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好久不见的红日，看到你感觉好亲切呀。还有昨天听到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那首歌曲，就出来冒泡的草草，草草哈，原来的草草。哎呀，感谢你们已经相伴汽车音乐会将近4年的时间了，3年多了哈，从2015年就开始了，谢谢你们啊一路的支持。哎呀，说句心里话，看到我发那小视频了哈，大家乐一下，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天真热。 好了，大家快乐，朋友们也欢迎你继续来刷存在来冒泡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Andy Grammer Honey I'm Good。 第24名 FIR 你的微笑。 第23名 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 第22名 南拳妈妈 MC Hot Dog Here We Go。 第21名 范玮琪小眼睛。 小眼睛不要放弃，眼睛笑也有它的美丽。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o, no, honey, I'm good. I could have another, but I probably should not. I got somebody at home. It's been a long night here and a long night there. And these long, long legs are damn near everywhere. Hold up now.So no, no, honey, I'm good. I could have another, but I probably should not. I got somebody at home, and if I stay, I might not leave alone. No, honey, I'm good. I could have another, but I probably should not. I gotta bid you adieu to another. I will stay true. Andy Grammer 的这首 Honey I'm Good。 Andy 自小学习小号，接着学习了吉他和钢琴，15岁开始进行自己的词曲创作。 Honey I'm Good 是目前他最为成功的单曲，上周第35名，本周上山10位，来到第25位次。 Andy Grammer Honey I'm Good。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喜欢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这一秒有种感觉甜蜜的发酵，100种言语知道，爱有一个声道才明了，是你眼神传来的暗号，太多的幸福报道拎走爱的美妙，笑一笑抓牢，最妙

在这首歌曲 Music Video 的拍摄地点见到他，一件砖红色的 T 恤配一条米色休闲裤，透露出春天的气息，头发自然而又时尚，是一种经过修饰的随意。马王本人呢更是显得精神矍铄，精神矍铄。这首歌的 MV 呢就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春暖花开的日子开拍了，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喜欢校园民谣的朋友呢可以来追随一下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第22位，南拳妈妈 MC Hot Dog Here we go。 想着你原来是这么甜蜜，顺着某地的逻辑没空间怀疑，含着糖想着你原来是这么甜蜜，顺着爱我的轨迹记录下 也许面对现在，也许面对未来，期待着无奈有一天也能够被更改，因为我存在要克服太多障碍遗憾，我们不想背负上一代的期待，因为我爱我敢不怕一直去挑战，你们却说我一直在生活中耍无赖，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我只是想要说明白。越来越接近，遇到困难不要介意，切记如果现在棒子交给你，你是否轻松惬意，不会有条捷径通往哪个结局，怕冒险只怕生命它没有爆点，像阳光般一直耀眼，是你的笑脸你永远会是焦点，路很多人群挑选，我会看着你到你冲破终点。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哈，南拳妈妈本来是一点小清新的感觉，这次加上 rap 说唱 MC Hot Dog 合作，这首歌曲显得很特别哈。好，来简单介绍一下 MC Hot Dog， 感觉他们就是特别有特点，追求自己的个性。好，个性十足的 MC Hot Dog 在第18届金曲奖颁奖典礼上夺得了最佳专辑奖，当时获奖感言也是挺雷的，之后呢就和南拳妈妈合作了这一首 Here We Go。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攀升了，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嘿，小眼睛， 双眼睛，来自范范范玮琪。上周第37名，本周晋升到第21位。韦礼安在大学时期创作的一首歌曲哦，好像是为范范量身定做的。 小眼睛有点不理，你努力睁开眼睛，别人却以为你还没睡醒。 小眼睛，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1位的歌曲。好了，以上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1位的歌曲，还有更加精彩的榜上金曲，明天再来揭晓了。待会儿汽车音乐会的第2个小时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陈升化和李宗盛对唱的《你走你的路》，还有韩庚《爱的翅膀》，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还有李玖哲《做你的天》等等。喜欢这些歌曲的朋友不要走开，继续守住汽车音乐会。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非常特别的一首作品，你永远不知道它下一步的走向是怎么样子的。 After That 制作 Fluxus 狐狸演唱的这首 Clarity。 我们这首单曲呢在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最高达到了第八位，并且凭借这支单曲 That 获得了第56届 Grammy 的最佳舞曲录音的大奖。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有没有来刷存在呢？有没有来发来二维码呢？申请进入到我们大冰箱当中。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来图片哈，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好事好图。还有启航二维码收到，马上扫你，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想发二维码进入大冰箱的，赶紧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发来二维码，我先加你为好友，你同意之后呢，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大冰箱就是我们的线下社群哈，两个大群哈，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是爱音乐的朋友。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了，再来介绍一下世界上值得一去的奇特的公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OK， 今天为大家介绍世界上奇特的公路是卡普林火山公路，地点在哪？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啊。背景呢是怎么样的？我这条公路呢像一条丝带一样缠绕在卡普林火山上，火山上的一条丝带哈。那卡普林火山呢位于新墨西哥州的东北部，实际上是一个已经死亡的火山渣堆。那么卡普林火山呢大约6万年前喷发，底部周长呢是4英里，也就是大概和6公里吧。这条公路呢是1925年竣工的，是修造于卡普林火山之上的第一条公路。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给你介绍一下啊，卡普林火山公路全长2英里，约合3公里，路面非常狭窄。怎么狭窄呢？举一个例子哈，如果一辆巴士抛锚了停在路中间，那整个交通就瘫痪了，没有车才能通过了。除了 S 型急转弯之外呢，绝大多数路段都没有设护栏，整个路面的坡度达6%，坡度达到了6%哈。那卡普林火山最高海拔呢也达到了8182英尺，约合2493米，2000多米还没有护栏，然后还这种曲折的公路，天哪，你敢去吗？好，挑战者勇者的巅峰之作就在那里了。抵达山顶之后，旅行者呢就可以这个徒步进入到火山坑的内部，抓到火山去看一看，哇，好具有挑战性啊。我们计划吧，我觉得我要计划10年差不多这个能成型哈。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这首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歌曲，陈淑桦、李宗盛，你走你的路。令人心痛的歌，有一首歌曾经被广泛的流传，也是传到这支向文哈。那么这首歌曲就是你走你的路，满满的都是回忆。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用我无法追赶的脚步，

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是一首充满大爱的歌曲哈，来自韩庚的《爱的翅膀》。原来这首歌呢是庚范献给韩庚23岁的生日礼物，有很多版本呢，也是历时4个月的时间制作完成的，并且全部是由韩庚来独立完成啊，庚范独立来完成的《爱的翅膀》。好了，承载他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接下来要转换情绪了，做好准备了吗？来，有请郭采洁《停不下来》。 甩，跟我一起转起来，甩，直到动漫停不下来，用心去追梦，不怕有多少挑战。嗨，趁着细胞活起来，嗨，根本就停不下来，这感觉就是如此畅快。每一天循规蹈矩，总觉得少了些刺激，无聊的生活需要意义。不想要被随便定义，过程中难免有困境，要想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方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昨天在国家大剧院首演落幕。民族风格浓郁、情感充沛的肢体语言，充满历史质感和现实代入感的舞台视觉呈现，舞剧《天路》带领观众走进那段艰苦卓绝的筑路岁月，把天路精神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妈妈咪呀》是一部中国观众极为熟悉的音乐剧，在阔别舞台近4年之后，中文版《妈妈咪呀》将于12月再次来到北京，在天桥艺术中心连演52场。TVB 著名女演员陈松伶将演出其中的单身母亲唐娜，这让她觉得又过瘾又紧张。最近她也在不停的健身，为这部剧的巡演保持最佳状态。陈松伶相信自己会塑造一个特别版的唐娜。2018凝聚青春力量高校大学生优秀剧目展演近日举行，包括北京舞蹈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在内的海淀区14所高校的100余名大学生为区域群众奉献了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本次展演包括了拉丁舞恰恰恰、阿卡贝拉看月亮爬上来、弦乐合奏莫扎特小夜曲、民乐凉凉、舞蹈梅丽香、芳华嫦娥等。这次活动不仅为高校学子搭建了艺术展示的舞台，也展示出区域高校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Winter has come, farewell to the sun. It's getting colder every single day. You are not here, can't stand you not near. I'll wait for you forever and I pray. My fantasy. Makes me believe that you're with me. 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德国组合 Biffer 的这首 Winter in my heart， 我心中的冬日。初听这首英文歌曲会让人有一种淡淡的忧思，说不清因果，道不出缘由，但就是让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静静地听着它，默默地望着窗外，细细地想起一些事情，后面是省略号。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好了，延续这样甜蜜的感觉吧，继续来分享品冠和梁静茹的《明明很爱你》。顺便说一下哈，本周我们的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的环节都是男女对唱的经典情歌。啊，《明明很爱你》这首歌曲描述的是小男人和小女人、小女生之间这种啊欲语还休而甜蜜的爱，让品冠和梁静茹唱起来充满了甜滋滋的味道。轻快的曲风呢，似乎在告诉大家，准备好期待恋情的预告吧。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明明很爱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爱有我们自己决定。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Take my eyes off you， 这首歌曲你会很容易爱上它的，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不管在哪里，脑海当中一直回想着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吧。因为原唱真的是太好听了，所以被无数的歌手翻唱过，耳边听到的是王若琳翻唱的版本 You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好，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的两个小时的相伴了，我是腾冰，和你相约明天9点开始的汽车音乐会。线下的朋友继续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带上音乐去旅行。线下的朋友咱们接着聊哈，明天见。 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